Episode 2. Dialogue 8. 你有姐妹吗？有几个？ 我没有姐姐，有一个妹妹。你呢？ 我有一个姐姐，没有妹妹。你有哥哥、弟弟吗？ 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哥哥，我有一个弟弟。 Dialogue 9. 你贵姓？ 我姓王，叫王桂一。 王小姐，你好。 请叫我桂一好吗？你贵姓？ 我姓李。 Dialogue 10. 你哥哥有几个小孩？ 我大哥有一个女儿，二哥还没有小孩，你哥哥有小孩吗？ 我有一个姐姐，没有哥哥，他有一个男孩。 Dialogue 11。 你有男朋友吗？ 还没有，你呢？ 我也还没有。 Dialogue 12。 这是谁？是你女朋友吗？ 不是，她是我姐姐。 你有你女朋友的照片吗？ 有一张，这是我，这是我女朋友。 这个呢？ 我女朋友是老师，那个女孩是她的学生。 Dialogue 13。 这是谁的照片？是你女朋友的吗？ 不是，这是王先生的女朋友。 王先生？王先生是谁？ 他是我哥哥的老师，他女朋友也是我哥哥的老师。